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2章，冇几耐见到一个着住正装、高高瘦瘦、约莫30几岁嘅人行入嚟，瞪咗阿祥一眼之后，最后就向住房间里面唯一嘅女人，亦就系顾大美女讲： 你系警察？ 顾大美女岌咗下头，从个袋里面就揞出咗证件。个经理客气咁叫我哋坐低，睇住证件讲： 哦，原来系喺北京远道而嚟嘅顾警官，我就按照你嘅吩咐去做咗，叫啲保安冒住雨去加强巡逻啊。 停咗阵间。那个经理又讲： 呢件事病人嘅家属愿意承担责任，你睇可唔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啊？第日我哋一定会好好咁感谢你啊！ 呢、这个所谓嘅好好感谢嘅意思，自然就不言而喻啦。顾文文听咗之后，慢慢咁讲： 呢件事就算我系警察，不过死者家人如果唔追究，病人家属亦都愿意赔偿嘅话，再加上对方系精神患者，我确实亦都唔好插手嘅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啊就系、是、咁道理啊。 经理讲完猛咁岌头，我就好了解顾大美女啊，一向正义感爆棚，呢件事佢肯定就唔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嘅。果然接落嚟，佢话锋一转，佢就讲。 不过呢次嘅犯罪嫌疑人所持有嘅系精神障碍，呢、这个系危险性最大嘅一种，我有权利将佢强制去送检，以保障呢度所有人嘅人身安全。 经理一听就迟起上嚟啦，最后佢嘅神色显得唔系咁客气，微微咁啊哼咗一声讲： 啊，几位，既然话都说到咁啦。咁我直讲呢，你哋知唔知道嗰个病人系咩来历呢？佢哋屋企系做地产嘅，钱就唔使讲，同上头啲关系亦都打点得好好，得罪咗佢哋，顾警官你有呢个胆咩？ 顾文文微微侧一侧头，冇讲嘢，好似喺度考虑咩咁。嗰一阵间，顾文文睇向个经理讲： 我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叫他放马过来呢。 哼，经理有点急了，他说：姑娘，你为什么不懂变通的呢？哎呀，我说呢，这些呢也都是为了你好、啊、你说你一个女人家，不在屋企那里洗衫煮饭时候老公、哎、出来搞什么事啊？ 我皱一皱眉头说：她就是我老婆，我的任务就是洗衫煮饭兼伺候老婆的吧。顾文文就切一声咁笑，佢眉目一转，似笑非笑咁瞪咗我一眼。嗰、那个经理呢就俾我窒住咗，半日都讲唔出一句话。顾文文就微微一笑咁讲： 我唔系嚟同你作对嘅，你哋要私了冇问题，但系喺我离开之前，病人嘅情况正系处于呢个危险期。我就一定要将佢送检，冇得商量。 讲完之后，佢指一指证件上边自己嘅名，讲： 可以叫佢哋先查一查我屋企系点嘅，再讲啦。 经理俾文文嘅呢一番连氹带吓嘅说话，亦都吓到懵咗。跟住嚟就系顾美女问乜嘢，佢就乖乖咁答乜嘢。根据佢嘅讲法咧，今晚嘅雷雨系破坏咗呢度嘅信号。电话暂时就打唔出去，至少要等到明天白日啊，先可以恢复。然之后行宫里边嘅人呢，想要落山，本来就得一条公路嘅，而家公路啊塌咗方，车辆无法通行。喺道路清理之前，想要落山就只能够徒步。呢座山嘅地势都唔算矮，再加上连夜暴雨。接连喺三日之内，山里边都系烂草泥泞，稍微唔注意，仲有个土石塌崩咁，话唔埋就好容易跌死啊！ 亦就系讲我哋而家咧想要走都走唔到，只能够等待报警之后呢个公路嘅抢修啦。而家都已经入晒夜，抢修队最早都要听日中午先能够上山，仲要话系嗰时情况好先系咗噃。如果情况唔好嘅话，雨一直系咁落，咁就会等到啲路况更加恶劣。就算系抢修修路，亦都要等到天气好转至得。大家而家冇办法啦，亦就系讲而家唯一嘅办法就系得个等字。冇几耐，那个经理就离开咗，时间呢亦都到咗晚黑9点钟啦。沈立就一直喺度怨啊，运气弊啦，睇嚟今年都唔使买彩票啦。好唔容易话出嚟享受享受，点知又遇到个精神病嘅杀人狂，唉，真系等人啊冇事安乐。顾文敏安慰大家唔好谂咁多，只要行功加强保安就冇事嘅。我哋系咁倾咗一阵间，就各自翻房瞓觉啦。呢一连串嘅事情，睇嚟咧叫豆腐都冇办法再去谂事先嘅事。虽然情绪啊仲系低落，但系亦都好咗好多。佢又同顾文敏讲：，唉，以后啊旅游啊，变态诊啊嚟我哋至少500米远咁啊，唔系嘅话咧。我哋去嘅就唔系旅游，系探险啊！唉，我觉得自己真系好无辜啊！缩一缩个膊头，翻房瞓觉。呢度咧个环境冇得顶啊！喺个床上一瞓，清新嘅原木味香就成咗最好嘅安眠剂。冇几耐，我成个人都瞓到冧晒。呢一觉就瞓得唔系好安稳，或者我心里边其实咧亦都一直压住好多事嘅，一瞓着。嗰啲事情即刻化成为各种古灵精怪嘅梦，就捐入到我嘅大脑嗰度。但系真正去谂嘅时候咧，又乜都唔记得起自己究竟梦过乜。我只系知道自己发咗个噩梦，吓到自己啊成个喺个床上弹起上嚟。醒嚟嘅时候，房间里边就漆黑一片。我摸一摸，打开咗床头灯，瞓喺个靠垫上边。回想翻头先嘅梦境，我只系知道嗰个系一个好恐怖嘅梦，但系而家根本上乜都谂唔起。我睇一睇挂喺墙上嘅钟，发觉而家先11点几，亦就系讲其实我先瞓到2个钟都冇。我就啱啱松一啖气，准备继续瞓觉嘅时候，忽然之间发觉房间里边多咗一样嘢喺呢一个。光线同埋黑暗交界嘅地方，我睇到有一对人脚，有人，我嘅头皮一麻，天生嘅警惕性，等我成个喺个床度弹起身，好快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啦。嗰一双脚着住嘅鞋，我系识嘅，系丝线噶，丝线嘅衫都系豆腐去买嘅，一开始嘅时候。豆腐比较缩骨，买嘅全部都是地摊货，10蚊8蚊一件。后来随着时间过得耐，又出咗嗰个李肥仔去抢夺佢件羽毛衣嘅事件，咁丝线大显神威啊！豆腐就大方起上嚟咧，佢啊将丝线当系自己嘅仔咁，点样睇啊点顺眼，所以咧后尾买嘅衫咧都系啲好嘢。用阿豆腐嘅话嚟讲。就算是冇嗰件羽毛衣咁拉风，但是呢都唔能够将我哋木头呢搞到太寒酸嘅，唔係呢就真係对唔住佢呢一塊咁嘅靓面。嗰双鞋我记得2000几银嘅，喺我去年生日嘅时候，豆腐送咗件30几蚊嘅 T 恤俾我，我将佢丙咗一餐。我而家諗返起嗰双鞋，一下子成身打咗冷震，丝线。唔通佢翻咗嚟，佢喺虚入边躝翻出嚟。我甚至怀疑自己系咪喺度发梦。猛然之间，我打开咗房里边嘅大灯，喺灯光一下子亮起嘅嗰一刹那，丝线佢嘅身形啊，笔直咁企咗喺个门口嘅地方。记忆当中好似木偶咁嘅表情，仍然系之前去沙漠嗰时着嘅打扮。长长嘅一条鞭啊，搭喺个胸前，我啊倒抽一口凉气，即刻猛咁啊眨一眨眼，丝线啊仍然企喺嗰度喐都唔喐， 我即刻过去，伸手搭喺个膊头嗰度摸咗两下，诶，完好无缺。一瞬之间，我心头真系一阵狂喜啊！虽然我唔明白诗仙系点样嚟嘅，但系脑里边第一个反应就系、是、啊，呢、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快啲话俾豆腐听先。于是我对住诗仙讲：走，我带你去见你嘅主人。诗仙呢，佢仍然好似平时咁啊，歪咗歪头。不过佢呢一次一歪头，成个头喺条颈度碌咗落嚟，带住边嘅人头咕碌咕碌咁碌到去床边度，擘大只眼系咁睇住我。哇！呢一下子怀疑自己究竟喺度发梦啊，吓到头皮都发晒麻。喺阵我身前呢个无头嘅诗仙，两只手突然之间啊捻住我条颈，一瞬之间我觉得一阵强烈嘅窒息同埋疼痛，好似而家听到佢喺度讲：点解要呃我？点解要呃我？我只觉得而家痛苦无比，除咗俾佢捻住条颈带嚟嘅生理痛苦之外，更加多嘅系心里边嘅痛苦。讲实话，我留低诗仙喺身边，一共系有三个原因嘅。第一，我就真系唔知道有咩办法可以将佢搞走。第二，从陈天德嗰度知道养诗仙嘅方法之后，我就有心想利用佢，想以后为我所用。第三呢，豆腐对诗仙亦都有咗深厚嘅感情，所以综合嚟讲，我一直都系默认诗仙嘅跟随。但系随住时间越耐，佢虽然偶然呢都会惹一啲小麻烦，但系大部分嘅时候都系规矩听话，实在就真系好得人鍾意。我亦都唔系铁石心肠嘅人，当时喺腾格里嘅沙漠，如果唔系真系被逼上咗绝路，又点会舍得牺牲佢啊？痛苦之中，我猛咁挣扎，而诗仙嘅身影就好似俾乜嘢吞噬咁，慢慢慢慢变成咗粉末。跟住我又一次咁醒嚟，吓、啊！我唞咗一啖大气，呢阵时我先发觉，原来自己系发咗个梦中梦。墙上边嘅电子钟显示到而家系凌晨嘅三点，呢一个咁诡异嘅梦境就等我啲脚汗啊飙到成身都系。我谂到被豆腐呃咗去虚入边嘅诗仙，只系觉得而家心口就真系阵阵发闷，亦都瞓唔着啦。听住外边嘅雨声，我决定去个阳台上边唞下气。仿古设计嘅木质阳台外边，攀爬住紫色嘅藤萝花，一朵一朵好细朵，喺狂风暴雨当中就吹到佢成地都系花瓣。喺呢个位置睇过去，成个行宫都笼罩咗喺一片昏黄嘅光晕之中。可能系由于呢个发电机嘅输电，所以咧用电上边就有啲节制，有啲地方啲灯根本上就冇打开。同我喺网上睇到嘅宣传单张上边嘅璀璨夜景呢，就真係有好大嘅吹入。俾呢个细细嘅雨丝同埋凉风一吹，我即刻觉得心头嘅烦闷同埋难过都消散咗一啲。坐咗阵间，我正打算返入房，猛然之间睇到喺下边冇几远嘅回廊里边企住一个人。嗰个人亦都唔知系保安定系边个，喺个回廊嗰度慢慢咁行住。我忍唔住睇多两眼啦，就喺呢阵时，嗰个人忽然之间向个地上边啊扑落去，一下子我睇到咗一具无头尸就瞓咗个地上边，嗰条颈嘅断裂地方鲜红嘅血就顺住木质嘅回廊向外流，我出力咁捻咗自己一下，谂呢度系唔系又系一个梦中梦啊？但系真系好痛咁话俾我听，呢一切都系真嘅。我再拧翻转头去睇个回廊嘅时候，我猛然发觉喺嗰个尸体嘅旁边仲企住另外嘅一个人影。而家只系由于灯光啊太过昏暗，那个人影根本上睇唔清佢块面。 好似佢係发现咗我嘅注视，嗰、那个人向我嘅位置就望咗眼，然后就入咗更加深嘅黑暗里面。